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37集。因为优先级规则，白若瑶第一个走格子，唐默最后一个。这个优先级明显是对唐默更友好，真正优先级比较高的白若瑶反而非常吃亏。然而直到现在，优先级顺序才显现出他本来的面目。不是走格子的优先级，这是被狼人追杀的优先级。在这场游戏里，白若瑶是最难死的，唐默是最容易死的。如果四个玩家实力相同，死亡顺序必然和优先级顺序一样，注定了白若瑶肯定会活到最后。唐默双手插在口袋里，右手轻轻摩挲那颗发光的火鸡蛋，谁也不知道他的脑海里一直响着另外一边的声音。剧烈的撞击声、打斗声在唐默的耳边不停地响起，傅小弟的声音，一个陌生的中年男生，还有傅文铎偶尔的两句应声，这就是唐默能听到的全部。从他打开了存档器后，傅文铎就没再和他说过话，那边似乎在进行一场非常紧张的战斗。唐默沉默地听着脑海里响起的声音，摸着火鸡蛋的手指渐渐缩紧，最后他用力地握紧了火鸡蛋，闭上眼睛，轻轻吐出一口气，缓缓睁开双眼。他差点儿被那边的情况影响到情绪，那是他的队友，是傅文铎，是维克多。地球上线后，随着身体素质、心理素质的提升，唐默几乎快忘了慌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。这一次他久违的紧张起来，不是因为自己，是因为傅文铎那边的攻塔游戏。然而他在这里唯一能为对方做的就是开启存档器，他要快点结束这个现实副本，腾出时间了解那边的情况。唐默的目光渐渐坚定起来，按照黑塔的习惯，狼人会回来一次就肯定会回来第二次，而且第二次肯定要比第一次更难缠，很有可能他追杀玩家的时间会成倍增加。蓝色光膜在空气中消散，格子上20个物品慢慢显露出来。唐默忽然开口，白若瑶，合作吗？刘万胜奇怪地看向唐默，刚才唐默不是说那个神经病肯定不会同意合作，怎么现在又问？白若瑶嘻嘻地笑了一声， 哈哈哈，合作？唐唐，你是在求我吗？ 果然不肯合作。刘万胜明白了真正的优先级顺序后，再看娃娃脸青年那副不以为意的笑容，心里渐渐冰冷起来。四个玩家中，白若瑶肯定是最后死的，所以他不会和任何人合作，反而是他们得求着白若瑶让他合作。对于白若瑶不着调的话，唐默没有再回答。刘万胜本来以为唐默会告诉年轻女人，如果下次狼人再来，他肯定是第一个死的，但是唐默没有说。刘万胜心中感到奇怪，唐默朝他使了个眼色，他立即闭上嘴，也不敢多说。玩家间的氛围有些奇怪，马赛克趴在桌子上看着这四个人类，撇着嘴咦了一声，小声嘀咕， 怎么和之前那些人类不大一样？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。20样物品全部显露出来，这一次格子里只有一本书。黑塔提示音响起，玩家们默不作声地继续走格子，依旧失败。当这一轮游戏结束，黑塔要求玩家回到格子里时，马赛克兴奋地坐直身体，就差在脸上写上五个字，求自相残杀。可是这些人类居然没有打起来，乖乖地站回自己的格子。马赛克期待的笑容僵在脸上， 又等了几秒，确定这些玩家真的不会自相残杀后，他郁闷地把脸埋在桌肚子里。唐默瞥了他一眼，一边听着脑海里的声音，一边快速思考。一般而言，玩家不会那么快就自相残杀，正常玩家会在狼人出现后才决定杀死敌人。白若瑶是个另类，他提前想杀刘万胜，因为白若瑶把这个时间提前了，他们现在才没有自相残杀。也因为白若瑶是优先级最高的，哪怕唐默死了他都肯定活着，所以他也不会再做自相残杀这种无聊的事。只要他不搞事，其他人就不会搞事。光魔升起来后，刘万胜心情很糟糕。 妈的，难道我们就要继续这样下去，等狼人下一次出现？ 林倩实力是最弱的，可刘万胜实力也不高，他有预感，下一次狼人袭击，他和林倩还有可能活下来，但第三次狼人再来时，林倩肯定会死，他也会死。到底该怎么办？怎么打破僵局？刘万胜第一次后悔，自己之前为什么要说你们求求我让我们和你们合作这种话，如果一开始他就想着双方合作，或许他们早就合作通关了。刘万胜说，我也玩过好几次黑塔游戏，黑塔还是倾向于让玩家合作，不是自相残杀。刘万胜毕竟通关黑塔一层，对黑塔游戏也有一定的了解。 唐默，我们真的只有合作才能通关游戏，你和那个神经病好像挺熟的，你说怎么样他才肯合作？ 回答他的是一片沉默。刘万胜转头看过去， 唐默 闭着眼睛，他听到脑海里的打斗声忽然停了。唐默屏住呼吸，耐心地等待那边的声音。过了半分钟，一道低沉的男声带着笑意在他的耳边轻轻响起。 没事，唐默。 唐默舒了口气。 怎么回事？ 一座巨大的玻璃山前，傅文铎和一个中年男人靠着山壁坐下。傅文生直接将双手覆盖在傅文铎的手臂上，掌心涌出泉水，滋润着血淋淋的伤口。只听傅文铎淡淡的声音，唐默恐怕永远也想不到，此时此刻傅文铎的右臂被旗根咬断，伤口触目惊心，脖子上也是野兽撕咬的痕迹，喉咙几乎被咬断。有傅文生的治疗异能，再加上傅文铎的基因重组异能和强大的复原能力，他苍白的脸色渐渐恢复正常。喉咙上的伤口完全愈合后，傅文铎才说了一串长句。 刚才遇到几只非常强大的黑塔怪物，现在没事了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 白若瑶跟着我进了这个现实副本。 傅文铎眉头微皱。 他也进去了？ 没关系，他和我不是一个队伍，就算捣乱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麻烦。你们是怎么回事？黑塔三层没有这么难吧？ 以傅文铎的实力，他早就可以通关黑塔三层，所以当他和傅文生去挑战攻塔游戏时，唐默并没有太担心，也没有把国王的金币交给他们，怎么居然还严重到要开存档器了？手臂上的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出来，新生肢体的感觉并不好受。傅文铎眉头紧蹙，靠在玻璃山的山壁上闷声不吭。他在心里掐算时间，在唐默准备开口再问前，他说， 我认为应该是小生不小心开启了困难模式了。 唐默一惊，困难模式的黑塔三层？ 我们这一次的攻塔游戏对于通关方式介绍得很模糊，我们还有两个队友，一共四个人攻塔，我是攻略第三层，他们和小生一样攻略第二层。游戏开始后，我们遇到了一点麻烦，死了一个人，小生为了保命杀死了一个地底人。 傅文铎的手臂完全长了出来，他动了动手指继续说， 一分钟前小生使用了他和你一起通关宝石走廊后得到的一个道具， 月亮花？ 对，他使用了这个道具，想看看我们到底该怎么通关。然后他发现要通关，需要那个已经死了的地底人帮忙开启一个洞穴。 明明遇到了从未见过的困境，傅文图的声音里却没有太过紧张，他一字一句地说， 现在看来，普通的通关方式肯定是没有办法了，我们只能选择第二种通关方式。目前我还没找到其他的通关方法，但是任何一个黑塔游戏都肯定有不止一个通关方式。 用简单的方法通关就是普通模式，用困难的方法通关就是困难模式。所以傅文铎说，他们应该不小心开启了困难模式的攻塔游戏。然而他这句话落下，唐默那边却突然沉默下来。傅文铎敏锐地觉察到唐默的异样，他低声问道， 唐默，任何一个黑塔游戏都肯定有不止一个通关方式。 傅文铎挑起眉骨，唐默叹了口气，无奈地笑道， 我这次遇到的现实副本不算难，但是很折磨人，等你回来我和你说说，它其实非常简单。 好。 存档器依旧开着，现在才过去20分钟，还有40分钟可以存档。两人都没有关闭存档器的意思，一来是避免傅文铎那里再出现意外，二来唐默不想关闭火鸡蛋。他不知道傅文铎是什么想法，但是他不想关。傅文铎不提，他也不会提。 既然如此，那似乎可以提前说一句了。 男人低声笑着，声音好听磁性。唐默没反应过来。 什么？ 傅文铎一字一句地念道。 莫唐 ,good job。 心脏猛地漏跳一拍，这句曾经在电脑上看过无数遍的话，第一次被这个人亲口念出来。唐默双眸微睁，难以言喻的感觉好似潮水涌满了整个胸腔。 良久，他也笑了， 轻声说， 那么你也要 good job 吧，维克多。 高耸入云的玻璃山下，英俊高大的男人忍不住勾起嘴角笑了起来。傅文生惊恐地说， 大哥，你怎么笑了？ 傅文铎立刻收敛笑容，瞥了自家傻弟弟一眼， 你看错了。 不是，你高兴的眼睛都笑弯了，说这话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好吗？而且你的腿还没有长出来，突然这么笑很让人害怕。 有问题。 傅文铎淡淡地说。傅小弟立即绷直身体， 没有。 一旁的路人队友感到无语，这人真的是傅文铎？火鸡蛋另一头的情况唐默并不知道。光魔缓缓消散，20样物品绽放出蓝色光芒，出现在格子里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